主角地啱啱离开咗黑风口野人沟，又跟随考古队进入咗荒凉嘅沙漠腹地，寻找传说中嘅精绝古城。依度埋葬住倾国倾城嘅精绝女王，隐藏住通往地狱嘅无底鬼洞。呢度比神秘更神秘，比危险更危险。响真神遗弃嘅黑沙漠度，邪恶之地嘅黑暗就好似一双双黑色嘅眼睛咁，睇住每一个闯入嚟呢片禁地嘅人。白骆驼、行军蚁、怪眼黑蛇、尸向魔狐，种种嘅怪异事物，连同古老嘅预言，虚幻而有真实。佢哋可唔可以从真实虚幻中突围而出呢？女王嘅神秘面纱又可唔可以被揭开？数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为咗阻止嗰啲黑色怪蛇嘅进攻，用黄色炸药将山罅嘅入口炸冧咗。爆破过咗之后，烟雾灰尘弥漫，地下都系爆破产生嘅黑色碎石。我探身出去，用手电筒照咗照爆破过后嘅山罅，已经彻底被堵死咗啦。外边嘅黑蛇固然就入唔到嚟，我哋想出去亦都冇咩可能啦。我哋四个，肥仔嘅情况仲算好啲，只系手上被碎石擦出几条血痕。陈教授一直就处于昏迷状态，叶奕森被气浪一冲，心口屈住啖气，又晕咗过去啦。我一伸手探一探叶奕森嘅气息，冇咗呼吸啦。哎，我心谂呢次弊啦，佢本身就身体单薄，被爆炸嘅冲击波一冲一撞，窒住条气，依家睇嚟要马上抢救先得啦。呢个时候，我、肥仔、杨雪莉三个清醒嘅人，耳里头都系暂时震聋咗嘅，短时间之内系冇办法恢复，所以唔可以用言语嚟交流。我打住手势叫杨雪莉快啲同叶奕森做人工呼吸。忽然见到杨雪莉鼻哥里头流出血嚟，我马上提醒佢快啲同自己止血先。杨雪莉随手扯咗块衣服塞住个鼻哥，用血喺自己手心上面写咗几个字，又指咗指叶奕森。我用手电筒一照杨雪莉嘅手心，只见佢手中写住 CTR。咩意思呢？我睇唔明白喎。係咪讲叶奕森冇得救呢？我就冲住佢摇咗摇头啦。杨雪莉见我唔明白，只好唔顾得自己仲喺度流緊鼻血，耷低头，双手揿住叶奕森嘅心口，用力往下压啦。我咁先明白啊，佢嘅意思係叫我同叶奕森做人工心脏起搏。我啱想接手，叶奕森咪轻轻咁哼咗下，一口气接返上嚟，不断咁干咳。我即刻叫肥仔攞水壶嚟俾佢饮咗几啖水。杨雪莉见叶奕森好转过嚟啦，抬起头揿住自己嘅耳骨，将鼻嘅血止住咗啦。形势啱啱稳定落嚟，又出现新嘅危机。所谓嘅鬼洞就是扎格拉玛嘅山腹之中，黑色嘅扎格拉玛山就如同一个黑色嘅空壳。我哋依家所处嘅位置可能就喺呢个空壳下边嘅某个地方。由于山腹里头嘅空洞几千年嚟形成巨大嘅内部张力，导致山体裂开咗好多大大细细嘅裂缝。啱先黄色炸药嘅爆炸力冲击到山体，对原嚟微小嘅裂缝产生咗挤压，压力就越嚟越大啦，形成咗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。我虽然暂时听唔见声， 但系可以感觉到山体喺度震动，头顶原本窄小嘅裂缝渐渐咁喺度扩大，无数嘅碎岩石喺上边跌咗落嚟，而且大有越演越烈之势。我一边遮住纷纷从头壳顶上面跌落嚟嘅细小石块，一边招呼其余几个快啲离开啦。我哋只能够暂时顺住裂缝往斜上方爬，每爬出段，身后就被碎石填满。如果稍作停留啊，唔俾揼死啊，都会被活埋啦。我哋深一脚浅一脚咁，连自己都唔知道爬咗几远啊。手上边俾嗰啲锋利嘅碎石插到血肉模糊，个个都呼吸急促，感觉嗰个心啊，就快从口里头跳出嚟啦。又颈渴又攰，仲要孭住昏迷不醒嘅陈教授同体力不支嘅叶奕森，最后实在系冇力啦，再都行唔喐啦，干脆合埋眼，活埋就活埋啦，唔走啦。冇谂到呢个时候，山体裂缝嘅扩散停止咗啦，身后边一米几远嘅空间全部被埋住。我哋倒响原地喘住气，想饮水又有啲唔舍得。隔咗一阵，肥仔开口讲啦：， 老虎啊，我哋依家死咗未噶？ 我睇住周围黑麻麻嘅山石讲：，我睇都差唔多啦，就算未死都就快啦。肥仔可能攰到虚脱啊，神智有啲唔系好清醒，又对住旁边嘅杨雪莉讲：， 杨大小姐啊，我提前同你告别啦，一阵呢，我哋两个去阎王嗰度点卯，你呢就要去见你嘅上帝。你啊远啲啊，一路保重啦吓。 杨雪莉讲啦：，睇在上帝嘅份上，依家咩时候啊？你哋两个可唔可以咪乱噏24呢？咦，我听到嘢啦噃。 我抹咗抹嘴，上下喐咗下下巴，虽然仲有啲耳鸣，但係已经唔係咩都听唔见啦。众人清点下水壶同埋装备，我嘅水壶喺混乱中唔知道咩时候跌咗啦。叶奕深入城嘅时候已经昏迷不醒，身上冇带水壶，其余嘅加起身仲有唔到两瓶水。我讲啦，虽然现实可能就唔容易接受，但系我仲系同你哋讲下，我哋依家响扎格拉玛嘅山体之中，四周围已经冇晒任何出路噶啦。依家啲空气都唔知道系咪流通嘅，唔系嘅话支持唔到半个钟，我哋就玩完噶啦。剩低啲炸药都唔见晒，凭我哋自己恐怕出唔翻去噶啦。我哋呢一队死嘅死，伤嘅伤，外边就剩翻一个安力满。呢、这个老坑啊，太滑头啦！讲唔定见形势不妙，自己就溜咗啦，都唔使指外边会有人嚟救我哋啦。 肥仔讲啦：，讲多无谓，食多会滞啊！既然系咁，依家我个喉咙啊都飙晒烟呢，仲剩低两壶水，饮咗佢先算呢。 我将水一分为二，其中一半俾咗叶奕森同埋陈教授，另外一半我哋三个分开嚟饮。杨雪莉只系饮咗两啖就饮唔落去啦，沉吟片刻讲：， 如果我哋真系要死向呢度，我谂都系我衰。如果唔系我执意要揾咩精绝古城，就唔会惹出咁多事嚟啦，更加唔会连累咁多人。我实在系…… 我一摆手就打断佢个说话。说话就唔可以咁讲嘅。我哋中国有句古话：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我同肥仔两个都系自作自受。如果唔系贪图呢个$40,000，亦唔至于落到咁嘅境地啦。而且陈教授佢哋做嘅就系呢行，就算你唔出资赞助啊，佢哋都会谂办法嚟精绝揾遗迹噶啦。讲到呢度，我忽然想起杨雪莉曾经讲起过一件事， 他以前曾经不断地梦到过这个鬼洞，甚至说连女王冠角上的铁链他都见到，而且他还说在梦里头曾经隐约见到棺木上趴住一个巨大的东西，但是始终都看不清楚是什么。那个不是正是棺木上生长的地狱之花视向模糊吗？他当时讲的时候，他认为是父亲托梦给他，现在回想起身，这件事十分蹊跷。难道杨雪莉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吗？于是我就开口问了。杨雪莉摇了摇头讲，以前好像有个声音不断地呼唤我，叫我来扎格拉玛山的鬼洞，但是当我亲眼见到深不见底的鬼洞之后，我先知道我父亲的探险队从来都未到过鬼洞，他们可能是死在沙漠里头，但是为什么会在梦中见到从来未到过的地方呢？我就不明白了。 肥仔奇怪地说了，啊，乜有啲咁嘅树呀？讲唔定你前世精住国女王，依家系故地重游都。 佢话音未落，山体中又传嚟一阵开裂嘅声音。睇嚟啊，啱先嘅一番余震仲未消，又嚟啦。我哋唞咗一段时间，死到临头，自然系唔甘心等死嘅。只见前方裂开咗一条大罅，手电筒嘅光柱向里面一扫，好似睇见嗰度竟然坐住个人。呢个时候，山裂产生嘅大小碎石落雨咁滚落嚟，嚟唔切细睇啦，有路就先撞入去啦。杨雪莉打住手电筒开路，肥仔孭起陈教授，我拖住叶奕心都闪身入咗前边啱啱裂开嘅山罅。仲未睇清楚呢度系咩地方，就先觉得呼吸不畅啦。里边嘅灰尘极多，而且常年封闭嘅，冇流通嘅空气。我哋急忙攞出防毒面具罩响头上，只听见身后铃隆一声，几十块巨大嘅黑色山岩就碌咗落嚟啦，挡住入口。我见到嚟嘅地方已经塞实咗啦，只好拧翻过嚟睇下四周围嘅情况啦。原嚟我哋身处嘅地方是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正方形石屋，地面上摆住一只古老的大石头盒。这个石头盒和精绝城里头随处可见的黑色石头截然不同，灰蒙蒙地十分古朴，外形独特，我们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。石盒有半米高，一米几长，工艺就极其精密嘅，上面雕刻咗几幅石画，唔知道系做咩用嘅。我哋就淨系顾住睇呢个奇特嘅石盒，冇留意到石盒两边仲盘腿坐住两个人。行到近处嘅时候，突然用手电筒照到，三个都系吃咗一惊啊！手中嘅电筒就跌咗喺地下啦，石室中顿时漆黑一团。只听见肥仔大嗌： 啊，是两只种子啊！ 黑暗中，杨雪莉拿出备用电筒，一照之下，见盘室坐在石头盒旁边的两个人，原来是两具干到裂晒的尸骸。这两具遗骸呢，一老一少，都已经化为了深褐色了。老的那个下巴的胡须还依稀可辨，身上面裹住羊皮，另外一具呢，睇上去应该是个幼童。佢哋都是盘室而坐，似乎喺度看守住呢只古怪嘅石头盒。我睇清楚之后，深深咁吸咗啖气，对肥仔讲啦：喂，以后咪喐唔喐就嗌种子啦，吓死人冇药医噶嘛。呢两个好明显就已经系化石啦。至少都死了成千年。他阿爷呢度原来是间墓室啦。杨雪莉掘了我一眼，好嬲咁讲： 好啊，你个老虎， 仲想瞒我？你哋两个分明就系盗墓贼啦！ 我心里头并嘣一声，心谂弊啦，呢次讲漏嘴添，唔通佢呢个外国妹连种子都识听？好在陈教授昏迷不醒，冇听到。另外嘅叶奕森亦都好似系处于半昏迷状态，冇可能听到我哋讲嘢嘅。我急忙解释啦，哼，唔系同你讲过咩？我业余爱好系研究风水同埋星相，并唔系盗墓贼。你以后咪下下都诬蔑我哋先得噶。我同肥仔嘅名声都系出晒名咁好噶啦，喺乡下都系出晒名年轻有为嘅。我系人民子弟兵，肥仔当年响单位，年年都评为嗰、那个劳动模范三百红旗手嘅。肥仔听我一心急，将最后一句讲错咗，急忙就纠正啦，顺便想将话题引开。 哎呀，咪听佢乱噏啊！佢老母啊，佢先至三百红旗手啊！我系青年突击队，哎，惭愧惭愧，都系党同人民培养得好。啊，你睇下呢个石头盒，都有啲古怪噃，里边装咗啲乜呢？ 杨雪莉并冇接我哋嘅话。他突然讲： 钉盘子挂千金，海子挂响，勾爪踢杆子，倒斗灌大鼎元亮，月招子远彩包不上。 他的话呢，旁人就听不清楚，我就听得明明白白啊。这个是倒斗的顺典，因为我们这行呢都是不见得光的，就好像黑道上的暗语那样。在黑道上啊，拐卖女人啊叫开条子，走私呢叫背青，贩卖细路呢叫搬石头，小偷啊叫佛爷等等。我哋盗墓呢就叫赌斗啊。各行都有各行嘅行规隐语，便于同行之间互相交流。民国时候，我阿爷专门帮人寻阴宅揾宝穴。是当时那个地方屈指可数的几位风水大家之一，都结识过一位相熟的摩金教委，对这里面的门道是熟门熟路的。讲起赌斗的顺典啊，比讲起乡下话还要熟。杨雪莉啱啱对我讲的就是几句顺典，大概的意思是： 你心眼坏，嘴上边又唔讲实话。睇你就系个手脚利索嘅盗墓大行家，呢种事啊瞒唔过我嘅双眼。 我俾佢突然咁一问，都冇点谂啊。一般俾同行称为高手，就要自我谦虚一下。于是脱口就答啦：冇有原谅，山上搬柴，山下烧火。敢问这位顶上原谅，在何方分个山甲？拆解得几道幽门呢？杨雪莉接住讲： 一江水有两岸景，同是山上搬柴，山下烧火。借孤分山甲，腰子解幽门。多层登宝殿，无处觅龙楼。 吐口一对，我自己又惊又后悔。佢阿爷呢次真系上咗呢个美国妹嘅当啦。咁咪等于承认咗自己係赌斗嘅盗墓贼啦。不过真係奇咗怪啦。呢啲赌斗嘅顺典喺解放前都冇几多人识。解放后基本上已经失传咗啦。好似大金牙佢阿爹嗰种做过多年赌斗嘅半职业盗墓贼，所知道嘅都只不过係几个名词而已咋嘛。我实在諗唔出呢啲切口竟然会出自一个年纪轻轻的美国女仔之口。如果不是面对面亲耳所闻，又怎会相信？唔通竟然遇到了同行？而且听佢顺典所讲，佢都是祖传的本事，只是有手艺就唔懂得睇风水。哎，唔得，呢件事绝对唔可以承认，我仲系继续扮懵算啦。于是我就讲啦，这几句诗呢是我们小学学的课文，估不到美国小学的教材都学埋晒这些东西的。 杨雪莉见我死都唔肯认，只好讲啦。 唉，算啦，依家呢个地方都唔系讲呢啲嘢嘅时候。如果我哋仲有条命仔出翻去，我希望可以同你好好地倾一次。 我就好似如获大赦咁，急忙企起身，向四周围寻找出路，心里头暗自盘算啦。如果可以翻出去啊，我肯定俾你揾到我啦。哼，最多我咪翻乡下，唔响北京捞。但系随即有一谂，唉唔得喎，佢都仲未俾钱我哋，呢件事都几棘手啊。佢究竟有咩企图呢？唔会真系好似肥仔咁讲，睇啱我老虎啩？再唔系，佢打算检举揭反？唔会啩？唔通佢早上真系摸金教位？诶，咁样讲都算系同我门当户对噃。我正喺度胡思乱想，肥仔同杨雪莉已经喺呢间小小嘅墓室中转咗几圈啦，头上脚下身前身后都系漆黑嘅山石，有啲位置有几条裂缝，都系好细嘅，根本就揾唔到出路。就喺呢个时候，陈教授大嗌一声醒咗过嚟啦。佢神志唔清，一阵喊一阵笑，边个都认唔到。我哋缺医少药，对佢都无可奈何，只好任佢疯疯癫癫咁啦。最后我哋嘅目光落响呢两具干尸中间嘅大石箱度。不过衣里边啊，就算有咩陪葬嘅宝贝，对我哋呢啲将死之人嚟讲，都系毫无用处噶啦。肥仔拍咗拍石盒讲： 啊，顶你个肺啊！呢个墓室里头啊，唔知埋嘅系边两个穷鬼。除咗身上块羊皮，连件似样啲嘅陪葬品都冇啊！衣里边啊，估计都冇咩好嘢嘅咧。 杨雪莉仔细咁睇住石盒上刻画嘅图形，忽然抬起头嚟对我讲： 你仲记唔记得我讲过《大唐西域记》啊？里边曾经提到过扎格拉玛山噶。 记得，好似仲系讲系座神山啊嘛。埋咗两位先圣，不过唔可能系呢两位啩？呢、这个墓室咁简陋，都唔符合先圣嘅身份嘅。我本嚟接住讲，我睇过好多古代嘅大墓，呢、这个石头山山腹中嘅墓穴根本唔符合风水嘅理论。山下有个空穴，上边点会再葬人呢？不过如果此话一出啦，肯定我个身份就要暴露啦。于是只系讲咗一半，后边个话夹硬吞翻落去。杨雪莉讲： 呢、这个墓里头埋葬嘅唔系先圣，呢、这个细路系先圣嘅徒弟或者系仔，被称为先知。呢位老嘅系佢个仆人。 我奇怪咁问：你系点知噶？唔通石盒雕刻嘅图形系咁讲嘅？上面仲有咩内容啊？杨雪莉招呼我同肥仔一齐睇石盒。 呢、这个石头盒上面雕刻咗几十幅图案，是一个古老的预言，构图好简单，符号的特征非常明显。我想呢，我想我可以睇懂一部分。 我越听越奇啦。预言？咁有冇讲石室嘅暗道响边啊？杨雪莉摇头讲。 冇啊，预言好似都唔系好准。先知讲佢死后一直冇任何人嚟呢间墓室，直到某一日有四个人无意中打开咗呢隻石盒。 肥仔数咗数啦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我哋一共五个人呢？唔通陈教授癫咗唔算人？睇嚟呢个先知都唔系咁准噃，多数系个欺世盗名嘅神君呢。 我望住其余嘅四个人讲：如果先知唔系骗子，呢、这个预言可能唔系讲我哋呢啲人， 不过除此之外，仲有另外一种可能性。我哋依度有一个唔系人。 咩话？有一个唔系人？ 我哋里头边个会唔系人呢？想知道嘅话，我哋就下次继续讲啦。